攻读宗徒大事录第28章。我们得救以后，那时才知道这岛名叫莫里达。土人待我们非常友善，因为当时正在下雨，天又寒冷，他们就生起一堆火来款待我们众人。宝路拾了一捆柴放在火堆上，有一条毒蛇引热而出，缠住了他的手。土人一见毒蛇在宝路手上悬着，就彼此说，这人必定是个凶手，虽然他从海里得了救，天理仍不容他活着。宝路竟把那毒蛇抖在火里，一点也没有受害。他们等待宝路发肿或者突然跌倒死去，但等了好久，见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在他身上发生，就转念说他是个神。离那地方不远，有一块田园，是岛上的首领名叫波里约的。他收留我们，款待了我们三天，很是厚道。适逢波里约的父亲卧病，患热病和痢疾，宝路就到他那里祈祷以后给他复手治好了他。这样一来，岛上其余有病的人也都前来，也全被治好了。他们处处表示十分尊敬我们，当我们开船的时候还给我们放上急需品。有只用雕丝故里做标志的亚历山大里亚船在那岛上过冬。过了三个月，我们便乘着船航行。我们在希腊古撒靠了岸，停留了三天，从那里绕道前行到了勒基翁。过了一天，吹起了南风，次日我们就到了波提约里。在那里我们遇见了弟兄们，他们请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天，以后我们便往罗马去了。弟兄们听到我们的消息后，便从罗马来到阿皮约市场和三馆迎接我们。保禄见了他们，就感谢天主而获得勇气。我们进了罗马，保禄获准与看守他的士兵独居一处。过了三天，保禄便召集犹太人的首领，待他们来齐了，就向他们说，诸位人人弟兄，论到我虽没有行什么反对民族或祖先规例的事，却被锁押了，从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手里。他们审问了我，在我身上没有找到该死的罪案，就想释放我，但犹太人反对，我不得已只好向凯撒上诉，并不是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人民。为这个缘故，我才请你们来见面谈话。我原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，才戴上了这条锁链。他们向他说，我们没有从犹太接到关于你的书信，弟兄们中没有一个人来报告或说你有什么不好，不过我们愿意从你本人听听你的意见，因为关于这个教门，我们知道他到处受人反对。他们既与保禄约定了日子，就有更多的人到寓所来见他，他就从早到晚给他们讲解，为天主的国作证，引征梅瑟法利和先知书，劝导他们信服耶稣。有的人因他所说的话而相信了，有的却不相信，他们彼此不和，便散去了。散去之前，保禄曾说了这段话，圣神借以撒伊亚先知向你们祖先说的正对。他说， 你去对着民族说，你们听是听，但不了解，看是看，却不明白。因为这民族的心迟钝，耳朵难以听见。他们闭了自己的眼睛，免得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了解而悔改，而要我医好他们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天主这个救恩已送给了外邦人，他们将要听从。保禄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整整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，他宣讲天主的国，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，都非常自由，没有人禁止。